他使劲顶住碗具，但是也没能抵挡骡车继续前冲的惯性。千钧一发之际，兰德赶紧跳到了路边，艾拉也拉紧缰绳放下刹车，终于将骡车停了下来。哎，你这个蠢货，吓死了，你要把我们俩都害死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不要突然冲出来，我的骡子都被你吓坏了。我听见骡车有动静，我以为你要走了。兰德气喘吁吁，几乎有些透不过气儿。好了好了，快扶鞍上吧，小子，咱们得走了。艾拉不耐烦地朝身后点头示意。 现在就走？ 布丁脑袋，意思就是蠢货或者傻瓜。他是兰德在墨菲站下了车之后买下的坐骑，此时他被绑在货车后头，仍像往常一样跑得很费劲，将引绳拽得笔直。布丁脑袋这个名字就好像当初出租马车的人担保说去世的马儿最擅长走山路一样，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因为事实上这马儿并不傻，倒像个愤世嫉俗的胆小鬼，对大部分所见到的东西都十分害怕，而对剩余不害怕的东西则摆出一副极其反感的样子。 我还以为今晚要在崔克商店附近露营过夜呢。 倒不是兰德多么盼望和布朗霍恩崔克还有派格勒格莫莉作伴，兰德只是想趁着等候的这段时间能有机会把周边地区彻底的研究一番。 哼，算了吧，他们的生意谈崩了，我可不想引火上身。 艾拉显得很紧张，兰德从来没有见过艾拉这副模样。 要想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你就得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跑路，什么时候不能到处乱跑。你好像本来应该在西边才对吧？算你走运，没遭到黑熊袭击。小子，你自己长点心吧，我可不是你的奶妈。 此时一声枪响突然从布朗崔格的木屋那边传来，回声响彻山林，惊起了一大群受惊的鸟儿。 兰德望向枪响的方向，艾拉攥紧缰绳稳住惊奇的骡子，布丁在骡子后面慌乱地朝坡上爬去，不时因踩到松散石块和小树苗而左摇右晃。 哎，别管那匹马了，他跑不了。艾拉转过身瞪大眼睛看着兰德，小子，你是要爬上车来还是要留在这儿啊？你自己选，反正现在我要赶车走了，马上就走。 兰德急忙快跑两步，手抓栏杆，脚踩车轮，翻身上了骡车。没等他把脚撤走，轮子便滚动起来，兰德一个倒栽葱跌在了艾拉遮挡货物的帆布旁边。等兰德扳直身子爬到座位上的时候，骡车已经压过了溪流，溅起阵阵水花。跟在后头的布丁抬起前腿，吃力地绷紧引绳，扑哧扑哧地直喘着粗气。他似乎以为水面会漫上来，将他们全部淹没。布丁起跳，膝盖保持绷直，踏进溪水里，接着再起跳，所到之处被搅得水花四溅。 快跑，卡里，卢卡，你也快跑。 艾拉狠狠地挥舞着长鞭，但是骡车刚到了对岸便一下子陷到了泥沼里。兰德有些看不惯，他向来无法忍受人们虐待动物。 哎，你给他们点时间啊，伙计。 兰德最看不得别人虐待动物，更何况现在这几只骡子 已经竭尽全力了。此时埃拉说， 我们可没时间了，如果你那匹马什么什么不听，你再拖后腿，我就直接一枪崩了他，我给他把绳子割断了，我绝不会心软的啊，他把骡子的速度都拖慢了。快跑，卢克，克利，快跑。 话音刚落，骡车又退回到了泥地里。埃拉的鞭子使得更狠了，抽在满身是汗的骡子身上，留下一道道血痕。兰德伸手就要去拦，这动作几乎是不自觉的，他劝道， 喂，你用不着这么 话还没说完，兰德的肋骨便被手肘使劲撞了一下，他痛得呼吸一停，身体往旁边倒下，弯下来挂在骡车一边，被车轮溅起的烂泥几乎就要溅到他的头上。 你可消停一会儿吧，屁都不动。克鲁克，快跑，克利，跑。 骡车慢慢动了起来，从淤泥当中挣脱出来，发出很大的声响。他们开始继续向坡上攀爬。兰德呲牙咧嘴的，好不容易在车上坐正。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向来高过同龄人，因此他总以为自己在与人进行身体对抗的时候是很厉害的。然而事实是，正因为他个头高，加上身边全是些要被培养成绅士的小伙子，除了男孩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其实从未遇到过真正需要动武的时候。可在这一片山区，面对令人生疑的男人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一举一动都攸关生死，这对于兰德而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兰德一边思索一边平复呼吸，埃拉就在他身边，一使骡子跑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此时骡子的嘴边已经开始喷吐唾沫，埃拉才总算将速度稍稍缓了下来。几头骡子背上的白斑都被血给染红了。兰德并没有为阻拦鞭子的事儿而道歉，他直接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麻烦事儿啊？ 他们原本在玩牌，玩着玩着就不对劲儿了。 这位老伙计头戴一顶久经风霜的二层皮帽，眯着眼睛回忆起来， 有个家伙把埃布朗胡万崔哥最宝贝的银鬃马赢到手了。 兰德在脑海中勾勒出双方对峙的画面， 那确实是匹好马。 事实上，布朗崔哥的马厩里关着三匹好马，兰德本来还想试着用布丁脑袋去跟他换换看。 那所以他们火拼是为了那匹马？ 不是，那家伙后来决定把马留给布朗霍恩，用那个女孩来交换，可是当派格勒格莫里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那个女孩早就跑了，踪影全无。这个时候那个人就觉得布朗霍恩崔哥在耍花样，于是便放出话说，如果崔哥不把那女孩给找回来，他不仅要带走那匹马，还得把崔哥给绑起来挂在那几头死猪的边上。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趁着他们都去找人，急忙赶着骡车就跑了。 兰德脑海中的画面变得昏暗而模糊起来。 啊？什么女孩？ 就是我们刚到的时候那个站在勋志房后边的那个，干干瘦瘦的，不过模样倒是挺不错的，黑头发蓝眼睛，如果撇开她的身份，倒是比那匹银鬃马还要值钱，你没看见吗？ 如果撇开她的身份，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 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拿女人和马匹相提并论啊？ 违反伦理道德不说，这样的事情早在内战结束之后，也就是兰德出生八年之前，就已经被法律明令禁止了。 事实上她还只是个小女孩，大概15岁。 兰德觉得胃里酸酸的，觉得有点反胃。鲁辛达，她三个妹妹当中年纪最大的，今年刚好15岁，正到了要在查尔斯顿社交界初次露面的年纪。一想到妹妹的面孔，兰德立即转过身说， 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赶紧回去。 然而他们已经不知在这荒野中奔驰了多少英里，夜色也逐渐降临。事实上艾拉并没有停下来扎营，这就挺叫人奇怪的了。艾拉今晚真是一心只想着赶路。罗夫瞥了兰德一眼，没等兰德反应过来，艾拉已经从靴子里抽出手枪，放在自己的腿上，对准了兰德的方向。 小伙子，你就在这儿乖乖坐着，感谢我今天救你一命吧，别再乱想了，我可不想被你连累，让那些家伙找我麻烦，我一点儿也不想掺和进去。 见此情景，兰德只好换个思路。 那就按法律来办吧。上哪儿可以找到法官或者执法的人呢？ 你最好现在就搞清楚，这里可根本不吃那一套。而且就算真的有用，对于那种女孩那样的人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区别。 可是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啊。真是的，放着伦理道德不说，那至少也享有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吧。 艾拉摇了摇头，枪管虽然还瞄着这边，但是手指已经放松，只是虚搭在扳机护环上。 你想了解这片山区是吗，年轻人？那你要学的东西可还多着呢。那个女孩她可享受不到半点权利，她是个摩伦琴。 是个什么？ 摩伦琴人。她不是白人，不是有色人种，也不是印第安人，这些人谁也不会认她，也不会有哪个傻瓜愿意为她冒险。摩伦琴人一直藏在这大山里，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他们长得很有特点，就像他那样，深色皮肤，但不是印第安人那种红色，一头黑发，加上蓝色的眼睛，哇，他们的眼睛很会蛊惑人心，能要了你的性命。等你睡着之后，他们会割破你的喉咙，将阴气吹进你的身体。我母亲过去经常这么说，他们每只手上都有六根手指，能活活把人的心脏取出来，然后再施上妖术。我告诉你，这些摩勒琴人比木纹响尾蛇和女巫还要加倍阴毒，他们拥有邪恶的力量，能呼风唤雨，轻妖作怪。 听到这儿，兰德感觉身上一阵恶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刚过一天，喉间的胡茬已经冒头，该刮掉了。兰德又扭转脖子朝身后望了一眼，他此时已经相信那个女孩能真的夺人性命，尽管兰德还未曾好好看过那女孩一眼。事实上兰德从未见过活的摩伦琴人，他曾怀疑他们并不存在，或许他们和仙女、月球人或者狼人 也就是传说常在路易斯安那州溪流和沼泽地带出没的那种怪物一样，都是人们想象编造出来的产物。在兰德看来，魔论琴人只是唬小孩的把戏，以防他们单独跑到树林里去。比如说哈斯特老妈妈就常会说，别到处乱走，魔论琴人会把你抓走。小时候看管兰德的老佣人就经常这么吓唬他。这个老佣人特别不能容忍小孩到处胡乱跑。祖父带着幼年的兰德外出狩猎的时候，也曾用魔论琴人吓唬过自己。有好些个晚上，为了以防万一，兰德都是蒙在被子里睡觉的。不过就事实而言，兰德从不相信这世上真的会有那样的人。可是直到刚才的这一刻，艾拉再次警告他， 你可别犯傻啊，年轻人。 兰德感受到了手枪的重量，枪口此时正瞄准自己。先前的那个女孩，她是人类吗？还是别的什么物种？当时兰德忙着欣赏山间风景，观察男人寒暄交谈，虽曾与这个女孩擦身而过，却完全没有留意。显然那绝不是什么孤魂野鬼或者林中仙女，兰德知道那种虚幻的东西压根儿不存在。这世间所有生物没有哪一样不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与创造。那女孩有血有肉，在兰德看来已然足够真实。此时此刻，兰德被手枪指着，无法动弹，唯一能做的只有祈祷上帝像看护世间每个孩子那样看护好那个可怜的女孩。当这篇叫做《守护故事》的人的稿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隐约听见办公室的敲门声轻轻地传来。起初那声音显得那么遥远，如同山中的回声一般，穿梭在广阔山林里，回荡在悠悠深谷中，从嶙峋的岩石表面轻拂而过，把那声音的源头隐藏在了迷雾里。接着有人在转动门把手，我突然反应了过来，迅速盖上文件夹，抬头望去，正好看见 Roger 把脸探了进来。邮件系统崩溃了，11:30编辑部要开会，准备讨论下周例会的非虚构类策划，我怕你没看到消息，过来告诉你一下。 谢谢啊，我确实没看到。 我的呼吸有些不稳，感觉到一种灵魂出窍般的怪异感，一点儿都不像我自己。心脏猛烈撞击着我的胸膛，仿佛遭遇某种棘手状况而本能地想要逃跑。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故事里面的萨拉，蹲伏在地板下，害怕被人抓到，害怕会被打。罗姐狐疑地瞟了瞟我的电脑包，手提电脑至今还被我收在包里，显然我这天早晨根本没看过任何邮件。罗姐问道，怎么这么暗呢？你刚刚在休息？ 没有。看东西太入迷了，忘了。 这话说得轻巧，可实际上我恨不能立马翻开文件夹，把后面的内容一口气读完，看看萨拉究竟有没有摆脱布朗崔格的猎犬的追捕。有好东西， 罗姐把门推开了一些，一脚踏进了我的办公室里。 谁知道呢？ 此时那封文件再次变成了炸药包一般的存在。我几乎是无意识的将手搭在上头，想把它合上关好。我感觉炸弹的滴答声就从我的指尖传来。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看不见，应该没人听得我的呼吸声。 谁写的假惺惺，唱得那么认真，何必责怪难想？难得他也好吧，有相同感觉。飘达，遇见你。

陈敏第一次进入李建军的眼睛，马上就钻入了他的心。午夜时分，车辆在距目标几公里外停住了，官兵便迅速下车，悄悄地迅速地扑向黑暗中的目标。农村地区呢，普遍养狗，一只狗突然叫了起来，其他的狗就会一呼百应，所以啊，大部队人马在离目标一里路远处又停了下来，蹲伏在黑暗中等待统一的命令。一个轻盈的身影来到了李建军的身旁，正是陈敏。这些女警察并不带枪，他们要执行的是一个特殊的使命。 没有一个院子亮灯，看来这次真守住秘密了。 是啊，这事在当地肯定不容易瞒，否则不会这么远调咱们来。 陷入重围的村子名叫天荒坪，这里居住着1000多人，其中有400多名超过18岁的男性，这些人中有60%多是嫌疑犯。这些人啊，全部涉嫌同一种罪行，就是去12公里外铁路货场偷窃。因为家家都敢，人人上阵，这日久天长，他们忘了这也是犯罪的行为。货场上虽有铁路公安，但是面对村民半公开的偷抢，他们的人手远远不够，每次进村抓捕，车开不出村子就会被乡民围住，拳脚棍棒齐上，直到放人为止。最后啊，当地政府痛下决心，为了切掉这个毒瘤，向上级申请从周围的几省调入大批的武警，进行规模空前的统一抓捕。这些武警与当地人没有任何关系，确保万无一失。时间一到，几十道探照灯光柱从四面八方射向山村，一时间白犬狂吠，但立刻被高音喇叭声压住了。前线指挥员用当地的语言和普通话交替播出县公安局的命令，要求守法村民配合武警的行动，严厉打击一小撮违法犯罪分子。灯光炸亮，声音播出，1000名第一梯队的武警迅速地从10几个隐蔽处冲出来，不到5分钟就跑进村子，迅速地控制所有的街道。这时啊，反应最快的村民还没有穿好衣服打开院门。到位之后，武警官兵按照事先侦查的线索，挨家挨户地抓捕嫌疑犯。等男女老幼睡眼朦胧地走到街上，已经被人数相当的武警包围了。李建军带队冲进村西头的一个院子，这家住着兄弟3个，一起偷窃货场已经有数年了，还打伤过铁路公安人员。李建军指挥武警战士4人一组实施抓捕，一时间村子到处都是叫骂声、嘶喊声。李建军和陈敏对视一眼，无奈地摇摇头，这样鸡飞狗跳的情形他们会记一辈子。突然黑暗中有一道影子扑向了李建军，来人身材十分矮小，李建军恍惚间还以为是条看家狗，条件反射地踢了一脚。听到惨叫声，李建军情之不好啊，但已经晚了。 苗苗， 一个男性嫌疑犯本来已经束手就擒，见此情形大喊了起来，风一般的挣脱武警的控制。陈敏用手电一照，地上躺着一个顶多7、8岁的孩子，挣扎着要爬起来。 这是个孩子，你怎么有这么大力气啊？ 哎，我没看清，以为是条狗呢。 孩子别动，我看看你受伤没有。 陈敏走过去俯下身想查看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轰轰的声音，有人在用土枪聚捕。这声音呢，立刻被武警自动步枪的射击声压倒，周围传来一片尖叫。村子里刚刚被控制住的几个嫌疑犯又骚动了起来，官兵们不得不重新花力气把这几个人牢牢地绑住。等院子里的局面得到控制，李建军回头一看，那个孩子已经无影无踪了。 儿爸，姚爸，我老海和妈妈都遭抓了，屋头没的人了。 说话的男孩子体型瘦小，已经十岁了，身材只是像城里七八岁的孩子。他的小名叫苗苗，刚扒着列车从天荒坪跑出来，听他讲话的是两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们是这个男孩的远房亲戚。大搜捕那天，苗苗的父母都被抓走了，没人顾上这些孩子。苗苗想到自家还有两个亲戚在城市里，就从家里抓了把零钱，一路辗转到他们这儿。平时在老家乡亲面前，这两个远房亲戚自称在城里做大生意，每次回乡都出手过招。真按地址找到他们，苗苗才发现两人住在城乡结合部用板材搭成的破房子里，脏臭不堪的屋子里啊，还住着一群残疾儿童。这个被烫伤半张脸，那个丢了半只胳膊，除了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身体完好外啊，个个都有残疾。苗苗心里发毛啊，脑子飞快地转着，用对外部世界仅有的经验解释着眼前的这一切。两个亲戚问清了情况，长叹了一声，将苗苗安排到了外间屋，和残疾孩子们挤在通铺上。此时天色已深，苗苗一路疲惫倒头就睡。突然他被尖利的哭闹声惊醒了，睁眼睛一看，两个远房叔叔按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男孩，一人捂嘴，另一个人打开暖瓶准备往他胳膊上倒什么东西。屋子里弥漫着刺鼻的酸味，苗苗似乎一下子开了窍，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明白，但也知道此地危险，他睡意顿消，惊恐地跳下床。两个叔叔听到声音转过身， 你们他们 跟你没关系，快睡觉。 苗苗以前好像听爹妈议论过这种事，有人拐来小孩子把他们弄残废，带到城里装成乞丐讨钱。答案一出现，苗苗立刻从门口窜了出去，黑灯瞎火，苗苗也不知该往哪里跑，只听见后面两个叔叔的骂声越来越近。就这样，苗苗昏头昏脑地跑进了一条死胡同。忽然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仿佛是从墙缝里钻出来的，他拦腰抱住追在前面的一个叔叔。 哎，管孩子可以呀，别动手啊，孩子调皮你说他两句就行了。 滚！ 被拦住的叔叔凶相毕露，另一个叔叔也上来想打中年人。苗苗定神去看，只见两个叔叔和中年男子拉扯在一起。 别打别打，哎呀，你瞧你们都拿着棍子，那孩子哪受得了啊，啊，打伤了你们准后悔。 大哥，这是我亲侄子，调皮打坏了东西，我就是教训他几句，自家孩子不会有事的。 不不不，他不是坏人。 哦，坏人，他们怎么个坏法啊？ 别听他说，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他们在冒高残废，还到外头要饭。 哦，有这种事儿，这可不像话呀， 你们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做点正当职业呢？ 让开，你又不是警察，少管闲事。 我要是警察，你们就算走运了。警察讲规矩，随便打伤嫌疑犯得受处分，我可不用讲规矩。 这话十分刺耳啊。比较强壮的那个叔叔定了定神，将木棍高举过头，猛扑了上来，刚迈出了两步，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把他焊在那里。 二哥， 你怎么了？ 另一个叔叔刚问完，还没等过来查看，也像中了咒一般蹲下去呻吟不止。两人掀开衣服摸摸身上，没找到伤口，然而那钻心的疼痛却是真实的。他们已经疼得站不起来了。中年人走到了他的面前，掐着腰点着那两颗脑袋。 你叫大烙铁，你叫小黑子，没错吧？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俩赶快去医院挂内科，让大夫好好的检查。你是脾破裂，去晚了那就是大出血呀。你的小肠断了，去晚了大夫都没法给你洗腹腔了啊！快滚，要是死在了路上，我还得背人命官司。哼！ 两个歹徒相互搀扶着站起来，扶着墙呻吟着往外走，中年人又挡在他们的面前。 命要是能保下来呀，出院之后马上滚蛋，不许赖在这儿。 是是。 中年人不再理他们，带着苗苗回到了他们的住处。用了一夜时间，中年人问清这些孩子的地址，把他们清洗干净，换上新衣服，准备送他们回家。只有两个孩子不想走，一个是那个五六岁的女孩，一个是苗苗。女孩每天都在闹市表演柔术，他被拐来几年呢、已经完全记不清老家和来历，而苗苗则是不愿意回家。 师父，你一定会武功，我保你为师嘛。 你猜得不错，我会武功，不过呀，你刚才看到了我这个武功啊，就像是肉做的枪，一出手就能杀人，这么厉害，我肯定要交给好人才行啊！你保证自己是好人吗？ 师父，我当然是好人。 不，你想做个好人，将来做不做得成，还要慢慢看呢。 20年后，即使面对萧雅玲这样熟悉自己的人，要讲清在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也并不容易。王鹏翔一边说一边翻出录像和照片佐证，阿杰丽娜站在一边，她还听不懂王鹏翔大段的汉语，便去观察这位萧女士的表情，直觉告诉她阴云正在萧女士的脸上凝聚了起来。看到王鹏翔从苏-35战斗机后座上弹射出去的录像，萧雅玲终于忍不住了。 胡闹！ 少爷， 阿杰丽娜，你先到外面休息一下吧，我有话要单独和王鹏翔说。 怎么，萧阿姨，有什么事情不想让他听？ 你居然去玩命！ 玩命？不是玩命，我事先就计划。 这根本不是什么计划，就是拿命去赌。那些俄国人怎么也同意让你去？他们不知道这样你会死吗？ 可我并没有死，我完成事先设计的动作，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完成。萧阿姨，你应该祝贺我。 这是运气，如果再做10次，9次都会死。 生气归生气，萧雅玲知道这并不能说服对方。小伙子完成了举世仅见的高难动作，他的自信随之膨胀到极点。 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会尝试更疯狂的动作，直到某天在某个地方失足坠下，骨断筋折。这是他最害怕的事儿啊。门被推开了，阿吉丽娜听到里面争吵声越来越大，关切地进来查看。王鹏翔走了过去，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没事儿，我和肖阿姨讨论一些问题。 阿吉丽娜看着王鹏翔，看看肖雅玲，知道自己插不上嘴，无奈地走了出去。 小王啊，有个心理规律我想讲给你听，希望你别打断我。 好的。 孩子们长到你这个年龄，普遍会产生一种心理，叫做超价想象，会认为自己是不寻常的人，好运总伴着自己，倒霉事都会出现在别人身上。这个年纪的孩子啊，特别爱做冒险举动，飙车、跑酷、打斗，以为自己摔不坏、打不死。可是，概率无情，危险系数并不因为你觉得自己很强大，就真能变小。小王啊，你现在的身体技能或许已经达到了人类的顶尖水平，全世界没几个人超过你，这我知道。但有句俗话，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如今你肩负大使命，不要轻易去冒险，尽量避免伤损你的身体，好吗？ 肖阿姨，出什么事了吗？ 肖亚玲把公司总裁的决定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鹏翔。 没办法，那套压力传感系统是公司的财产，而且使用起来确实不便宜，开机后每个小时就要几千块。我让你用它练习，是以人体动作实验的名义去报销账目。现在公司把项目停了，东西也带走了。 就是说 你不能再用它来发展动作技能。 王鹏翔推门走进里屋，果然摆放压力传感服的柜子不见了，周围还少了一些相应的设备，里屋一下子空旷了许多。王鹏翔呆立半晌，他想到了希尔盖，那个不讲话的爵士高手。是的，讲话有什么用呢？真正的本领并不能讲出来。他仿佛某种生命体寄生在一个动作高手的身上，通过艰苦训练才能转移给另一个人。现在他的师父没有了。 小王啊，你父亲一生的心血都融化在你的血液里，储存在你的身体中，你就是写一万本书也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表现出来，只有你的身体才是他的载体。就算是为了你父亲，也请不要随意损伤他。 带着个洋女孩，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王鹏翔回到了家中。出乎意外，母亲看到金发碧眼的阿吉丽娜并没有表现得很震惊。听完王鹏翔的介绍，他请阿吉丽娜坐下喝茶，然后把王鹏翔带到里屋单独的问话。 孩子，你是认真的吗？ 哦，啊，什么？ 你是真想和他结婚，跟他生活一辈子，还是说只想随便玩玩？ 当然是认真的，要不我太太见您做什么？ 你认真就好，希望你在结婚前知道做丈夫意味着什么。 妈， 我儿子有几斤几两，做母亲的当然清楚，我不怕你被坏女孩耍弄，就怕你会对不住一个好女孩。 我怎么会对不起她？ 你回答得倒轻巧，你真知道怎么去照顾一个女人吗？还要照顾一辈子。